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失，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谨以此歌送给此刻收音机调频指针对准了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都会来听点歌节目的你。屋里凯旋这位听友，祝贺你有了自己的小屋子，不大但很温馨，安安静静的发呆，因为这片天地是我的，知道你过得很好，为你高兴。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最亲爱的听友。忙碌一天之后，谢谢你们来到北京乐广播。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刚刚这首歌呢，我也想送给熊吃货喵，他的前任后天就要结婚了，他说既然不能在一起，那就祝他幸福吧。我觉得倒应该把一首歌送给自己，没有必要要送一首成全给他。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是自己成全了对方的幸福，但是如果不合适的两个人在一起，是彼此消耗，早晚有一天都是没有能源没有能量在消耗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分开了。所以也谈不上谁成全谁吧，就是缘分使然，就是爱就到那里就好了。倒是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他说最近好忙啊，明天还要早起，感觉最近这个元气有点不够，希望有一首歌曲为自己打气。大耳朵0932收歌。 孤独不等于寂寞，终于我不想再躲，坦然去面对赤裸，躺在这空白的房间，自问自答 Lara 演唱的《没有绝对》。是啊，其实越长大越会明白，有些事情不再像曾经那样 觉得好像这是唯一的啊，不会改变了，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当然有自己的想法是固然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有就是你要适时的更加了解自己，和自己和解。有喜欢的人呢，就要努力努力让自己更优秀，让他除了你再也找不到更喜欢的人了，要让自己值得被别人喜欢。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朴四月这位朋友点播的，他说很久没有听广播了，上次呢还是几个月前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听的，后来我学会了用忙碌忘记他，但是就在前天听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晚上，你会怎么办？我当时第一瞬间想到的是他，我会去找他，告诉他我还喜欢他，拉着他的手一起过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知道我又矫情了，但好想送一首歌。 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巧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巧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

近日，向剧作家致敬2018暨苏书阳作品展演启动仪式在北京西区剧场举行。活动旨在回归戏剧艺术的本源，发掘更多从来没有被正式搬上过舞台，甚至没有进行过公开独演的优秀剧作，将杰出剧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公演、独剧、座谈、沙龙等形式介绍给当下观众。展演项目推出苏书阳先生的三部自选作品《飞蛾》《月光》和《萨尔茨堡的雨伞》。苏书阳在发言中表示，自己的本职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这是他毕生热爱的职业，而能够成为一名剧作家，是源于对文学的本真热爱和对于生活的炽热感悟。启动仪式现场也表演了朗读剧目《飞蛾》，另外两部剧作《萨尔茨堡的雨伞》和《月光》将分别于12月10号、11号和29号和观众见面。北京曲艺家协会策划“听曲艺，品京味”主题活动。他们自今年3月起，组织艺术家们创作了相声、快板、小品、单弦、铁片大鼓等多部作品。经过反复打磨和排演，这些作品组成了两台曲艺节目，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晚上的演出中，郭宏斌、李春义表演了青年相声演员甄奇最新创作的《鼠来宝·永定河的传说》，青年单弦演员陆晨与三弦演奏家马小祥一起上演了曲艺名家崔琦创作的单弦《卢沟晓月》，最后王月波的北京评书《九卿调工匠》让观众大呼过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2018年11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刚刚呢看了很多的留言，发现有许多是好久没有听广播，这段时间突然之间又回来的。我不是腻腻说很久不点歌，想起曾经听着广播追着公交跑的日子，真的很怀念。回来就好，广播一直都会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 那边还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不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找到那边还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边还不顾一切， 如果说诗和远方寻找起来都要有一点难度，需要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那我觉得去到你年轻的时候或者学生时代曾经做过的事情里，是最容易让你找到心中的远方的。回你的校园吃一顿食堂里的饭，但是已经没有周围的小伙伴了，而且你还要搭上时间和路途。但是如果你听当时在校园时代里听过的广播，或者是那一档熟悉的节目，真的不费吹灰之力，扭到那个频道，找到那个时段，我们还在。在听的时候，你仿佛就好像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怕，跌倒了还能爬起来，对自己讲，我年轻，我输得起的时候。点歌节目就是在这里一直扮演着这样的小角色。明年2019年，我们依然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韩丽继续陪伴各位，帮你们传递心中的感受。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名字中有六个行的爱，行行行行爱，他要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我的曾经，想对他说，我过得很好，很幸福，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但愿你的前任，他还保有着听广播、听爱得更久点的习惯。 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却好像忘了为谁庆祝。那些唱片他可能喜欢，你是否送错礼物？你问我要多少支蜡烛，还想要什么样的祝福？这蛋糕那么甜，你一定做得很辛苦。就是爱你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借一步来 了你不解的屈辱，陪我一起品尝这勉强的幸福。享受着他钟情的音乐，欣赏着你脸的满足，你说我神情有点恍惚，我说听得太投入，在这种深难忘的生日，谁更铭心刻骨，我还真舍不得结束这浪漫的错误，你只是爱的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 总是特别欣赏分开之后依然能够很礼貌地祝福对方，不会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撕心裂肺，变成了云淡风轻，变成了生命当中曾经陪自己走过一段路一位很美好的朋友，被你祝福。 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 不清不愿又当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遇到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自由，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 请相信温柔是一种力量，越温柔的人越会让他的爱人和他之间有一种舒适的感情。人只要好好的看见自己，就不会对他人有太多苛求和希望，不抱着那些奢望和希望，就不会有失望。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我和叶谦带来的男左女右，一天中的最后两小时，如果还想听听歌聊聊天的话，不要调频指针，锁定 FM97.4 兆赫，我们一会儿回来，稍后是北广购物时间。